今天因为我们有敬礼，待会又有圣餐，所以我今天只是简单的来讲到哈、我们今天的内容啊。我们这一系列我们叫做 BE 啊系列，我们是用 Warren Wisby， Dr. Warren Wisby 他的一个释经讲到的书啊，他把圣经每一卷书都取一个名字啊。我们今天看到了箴言，过去这一个月我们看诗篇，他把箴言他取了一个名字叫 Be Skillful。 什么叫 Be Skillful？ 啊，灵巧，有技术，有技巧。各位觉得什么事情需要 Be Skillful？ 上个月我们提到 Be Worshipful， 啊，就是成为敬拜的人。今天我们提到了 Be Skillful， 是我们英文的主题，中文叫做活出智慧。各位学开车啊，比如说我们家师母学开车，他要学习这个技术跟技巧 ，be skillful 啊。如果你没有这个技术技巧，你没办法开车上路，对吧？还有什么事情要 be skillful？ 各位婚姻需不需要 be skillful？ 你跟你的配偶沟通啊，要 be skillful 啊。各位教养儿女需不需要 be skillful？ 你需要有智慧的来引导他，来带领他 be skillful。那如何能够 be skillful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然后这个 Warren Wisby 取了一个名字叫 God's Guidebook to Wise Living。 小 baby 哈，然后提到了上帝的一个说明书，为你一个智慧的生活的一个说明书，就是圣经，就是一个。所以刚开始看的标题 Don't just make a living, make a life。 我们不是只是想要谋生而已啊，活下去而已。我们要活出一个怎样的一个生命啊？在圣经的箴言里面就教导我们，特别箴言就有31篇，至少一天读一篇，你一个月就可以读完一遍。非常鼓励在座的弟兄姊妹啊，各位是父母也好，或是刚信主也好，能用一个月的时间把它读完，你会发现，即使你还不是基督徒，都对你有很大的帮助。Be skillful 啊。那整卷这个箴言，它的主题就是智慧，就是智慧。它的 key words 啊，一个参考就是第七节，刚刚所读的，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你发现箴言都是这样子啊，用正面的，用负面的来对照，来比较，哪些人是智慧的人呢？是那些 fear the Lord 敬畏耶和华的人。然后很有意思哈，那这卷书啊，我们知道是所罗门所收集的箴言啊，就是在中东地区收集的一些智慧的话语集合的，这是他在他中年的时候啊，就是壮年的时候所写的哈。各位我以前也提到过哈，所罗门他年轻的时候、中年的时候、晚年的时候各写了一卷书啊。年轻的时候写的雅歌 Song of Solomon， 一个爱的诗歌。等到壮年的时候，青壮年40岁、50岁啊，以前他写的箴言，表达一个人生的智慧，而且特别是教导他的儿子们啊。所以各位可以看到很多开头是我儿啊，特别也提到很多诱惑。我们知道这个时候所罗门已经有了1000个嫔妃了啊，1000个嫔妃，他也非常的头大，非常头疼啊，所以他劝勉他的儿子不要像他一样。所以你发现这个箴言里面就好像在对话一样，好像这个智慧像个人在说话。第一章、第八章、第九章，这个智慧啊在说话，对你在说话。那同样的，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也有一些愚昧人在对你说话。所以你会听到两种不同的声音，智慧在对你说话，愚昧也在对你说话。那么你究竟要选择接受哪一个呢？你要往左往右，还是找到这个中间啊，正道而行？所以这件事非常的重要。好，那我简单的来讲啊，那今天是第一次，可能还有第二次、第三次，我们来提到箴言。为什么这个智慧这么重要？我们从第一章到第四章，智慧第一次开口跟你说话，对你说话，智慧告诉你说，得着智慧，你就得着拯救。在第20节、21节，他就说了哈， 智慧在街市上呼喊，在广阔之处发声，在热闹的街头喊叫，在城门口，在城中发出言语。各位听到了智慧在对你说话吗？其实不是智慧没有在对你说话，只是我们常常遮住耳朵，我们不愿意倾听。智慧在对你说话，智慧在对你说话。为什么智慧会使你得到拯救呢？如果各位看箴言第一章到第四章，他提到了当智慧对你说话的时候，同样也有一些刚提到了其他的声音在鼓励你，其他的声音在对你说话，告诉你该怎么走，有人去引诱你去做行恶，以至于最后呢，你就陷在这个罪恶的网罗当中。比如说，我看到一个新闻，在台湾有一个法官，他有三个太太，然后他收受贿赂，然后就被判刑18年。他是一个有很好身份地位的人，但是他却选择了错误的一个道路。有许多的声音在对我们说话，但是如何能够脱离这个罪的网罗、罪的捆绑，带来那个罪的一个代价跟后果？所以智慧使你脱离，使你得着拯救，使你得着拯救。特别在我们要做许多重大决定的时候，各位，我们人生当中有什么是重大的决定？对于年轻人而言呢，可能你选择科系，你选择学校，是你重大的决定，你需要有智慧做决定。可能你的父母对你有不同的期待啊，但是你要找到什么才是合乎你的，最合适你的，你需要做智慧的决定 ，make wise decisions 啊，年轻人。然后呢，进入学校，然后你毕业了之后啊，可能在学校里面你要选择你的一个伴侣啊，男朋友、女朋友 ，you have to make the right decision 啊，你要找合适的人成为你的男女朋友。那我又听到另外一个消息，一个台大的硕士班毕业生啊，他杀害了他的女朋友啊，基本上他原本是有很好的所谓的学历跟能力啊，但是他却做了那样子的一个决定。如果你交错了对象啊，交往的对象是一个所谓的恐怖情人啊，那就糟了。智慧使你得着拯救，脱离那样子的一个凶恶。你要跟谁交往？你要跟谁交往？你要选择跟谁进入婚姻，这是重大的决策，对吧？那对于男士们，你要选择怎样的工作 ？Find your career 啊，你要进入怎样的工作？那中国有一句话说什么？女怕嫁错郎，男怕入错行，是吧？还有呢？我知道各位有些弟兄投资股票 ，OK， 投资股票好。你要投怎么投资？你要买房子还是投资股票呢 ？OK， 可能很多人因为投资股票就失去了很多的产业啊。智慧使你得到拯救，脱离那样子的一个试探。我不是说各位不要投资股票啊，是你怎样有智慧的来理财，都是智慧，都是智慧。智慧使你得到拯救，有许多的陷阱。那许多人劝你这样投票，这样投资，那样投资。我以前有一个教会的执事，退休之前，就有人劝他去投资一个基金，高利，非常高的利息，后来就被套牢了，后来全部都没了，这个退休金都没了。其实他太太是基督徒，一直劝他不要这么做，可是人当了那时候，这个有那个引诱，那样的欲望，希望我赚更多的钱。智慧使你得到拯救，所以在箴言里面有许多跟理财有关的，有许多跟婚姻家庭有关的，所以都是非常实用，可以应用在生活当中。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好，今天只是介绍，各位自己来读。智慧使你得到拯救，智慧也使你得到真正的财富。好，在第八章，好，我们一起来读第十节、第十一节。好，十节跟十一节就好了。预备，来。你们当受我的教训，不受白银，明德知识胜过黄金，因为智慧比珍珠更美，一切 都不足以比较。好，好，待会我们再读下一段啊。那么提到了，我看到这个标题啊，智慧得着财富啊，的确第八章告诉你智慧得着财富，可是是怎样的财富呢？他做了一个比较，智慧的价值比这些金银宝石珍珠都来个更宝贵，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后来到第三十五节就说，寻得我的，这我就是智慧嘛，有名人嘛，寻得我的就寻得生命，也必蒙耶和华的恩惠。好，在新约耶稣讲了一段话，就是若有人赚得全世界失去自己的生命，又有什么益处呢？所以拿生命跟金钱比较，哪一个比较重要？生命更重要。那如何得到生命？你需要智慧，寻得智慧，寻得生命，寻得耶和华的恩惠。所以智慧是你得到真正的财富，这财富是人没办法夺去的，天上的财富，还有很多我们看不见的财富，比如说弟兄姊妹，我们之间彼此相爱，这是真正的财富，这是真正的财富。智慧使你得到生命，得到财富。所以下面提到了智慧使你得到生命，怎样的生命啊？好，我们也来读这两节哈，第六节、第十节，预备，来，你们愚蒙人要舍弃愚蒙，就得存活，并要走光明的道。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你觉得你是一个智慧的人吗？如果成为一个智慧的人，帮助你的儿女，帮助你的朋友，先从敬畏耶和华开始，就得以存活，就得以存活。我们知道在旧约圣经第一章啊，创世纪第一章到第三章提到了有生命树，有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生命，神告诉我们亚当夏娃说，你不能够吃这个分别善恶的果子啊。这个生命善恶基本上来讲啊，我们应该是说，就是说如何去分辨是非？你说分辨是非有什么不好的吗？问题是人靠着自己的力量没有办法真正分辨是非，所以神禁止他们吃这个，也就是禁止他们以自我为中心来做判断。可是他们选择了这个分辨善恶，也就是所谓的 judge， 他们想要自己 judge， 他不希望神告诉我什么是是，什么是非。圣经里告诉你什么是是，什么是非。但是他们要选择，他们选择了善恶树，没有选择了生命树，结果他们就被赶出了伊甸园，没办法吃这个生命树的果子。一直到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看到启示录提到那个生命树就是指的耶稣自己。待会我们要领圣餐，也就是说你们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是吗？怎么吃呢？不光是这个饼这个杯，而是耶稣自己的话，耶稣自己的生命在我们当中。生命，智慧使你得着生命。所以当我们看箴言的时候，也许没有看见耶稣在当中啊。那所以我稍微简短说明一下箴言跟耶稣的关系。很快的说，在哥罗西书二章二到三节，那各位可以抄下来啊，这个经节他说，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因爱心互相联络，以至于丰丰足足的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他们真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 The knowledge of God's mystery, which is Christ. 所以智慧在哪里啊？是在所罗门所说的话当中吗？智慧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它里面藏着，隐混啊， hidden all the treasures of wisdom and knowledge， 一切的智慧知识在耶稣基督身上，他所说的话，他所做的事情都在里面藏着。还有呢，灵前格林多前书一章二十四节，他说，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就是外邦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 Christ is the power of God and the wisdom of God， 在耶稣身上。 马太福音十二章四十二节提到了，这个有这个南方的女王来看所罗门王，因为所罗门王实在太有智慧了。可是这边说，在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是谁啊？是耶稣啊。这个约翰一书第二章提到，你们从那圣者得了恩膏，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情，这是从主所受的恩膏。这个主的恩膏在你们里面教训你们，有耶稣的话在我们里面对我们说话，这是真的智慧，超过所罗门所说的箴言。所以我们不只是要读箴言而已，更是要来认识这位智慧的主，智慧的耶稣。所以我们如何应用？埋上 here 啊，这个所罗门语重心长的对他的儿子这么说，也是勉励新的人这么说，下一代的人这么说，你们要听啊，你们要听，不仅是耳朵听，这个听指的是你愿意来顺服 ，hear and obey， fear the Lord， 你敬畏神。但愿神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有一个能听的耳，一个顺服的心。我们来看更多的来认识神的话语，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你透过了箴言来启示帮助我们如何在这个世上来过生活，不仅是谋生，而是过一个丰盛的生命。是的，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有许多的决定要做，我们要到哪里读书，我们要如何选择配偶，选择工作，我们如何理财等等等等，如何教养儿女，如何跟我们的配偶相处，我们都需要智慧。主，求你从箴言当中，从整本圣经当中，应该是说从耶稣基督你自己的话语当中，我们得着那样子的智慧，帮助我们有一个能听的耳，有一个顺服的心。当你亲自对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主啊，是的，我愿意来顺服，愿意来倾听。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阿门。